石景山区将通过高标准建设十块冰场，年底率先实现全区 3.5 万中小学生全部上冰体验，持续营造全民热爱冰雪的冬奥氛围。目前冰壶馆、花样滑冰馆和短道速滑馆已经建成投入使用，冰球馆将于今年年底完工。同样在位于长安街西沿线的体育中心改扩建工程，目前也已经取得了控规调整批复，拟建成一块1800平方米的标准冰场和四道标准冰壶场地。2020年完工后，石景山区将有十块冰场向专业运动员和市民开放。由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主办的2018年全国花样滑冰青少年夏令营6号在京开幕。本次夏令营旨在增强青少年对花滑的兴趣，培养青少年花滑后备人才，提升我国花滑青训水平，为2022年冬奥会打下良好基础。此次夏令营将为各俱乐部的教练员提供交流经验的机会，并通过一起上课接触国际上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教学模式。夏令营特别邀请了俄罗斯教练亚历山大·沃德尼，对小运动员们进行了冰上指导，创造更好的训练条件和氛围。近日几起儿童溺亡的事故再次提醒家长，暑期带孩子外出游玩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死于非故意伤害的儿童达到5万多名，其中溺水者占50%以上。令人揪心的是，一半以上的儿童溺水地点在距离家长23米以内。专家提示，预防措施的第一条永远是教给孩子足够的安全自救知识，告诫他们远离危险。其次，家长需要更为重视自身的看护责任，避免让孩子独自留守，更不可带孩子以身犯险。守护儿童安全不仅是家务事，社会也有责任。对于风险防范，成人责任心多一点，孩子的安全才能增一分。暑期旅游，不少外地进京的游客都会将北大、清华等名校列入游览名单，但是由于高校自身承载能力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游园需求。今年北大、清华开始实名制预约参观。记者探访发现，虽然校规严明，但是仍有黄牛趁着游客预约不上的机会高价兜售入场券。实际上，网上预约流程快捷方便，而且其中仅北大每日开放预约名额就能达到3000人，上下午各1500人，预约流程方便快捷，完全能够满足游客的需要。因此再次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勿信黄牛。今天是教育面对面英国暑期游学夏令营开营的第11天，同学们又有哪些新的收获和成长呢？今天一起来听台少峰同学的所见所感。 大家好，我是台少峰。今年夏天我参加了教育面对面组织的英国游学夏令营，在这几天的旅途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让我是当地人发自内心的礼貌、谦虚谦让、守规矩的姿态跟性格。过马路时，一般车辆都会礼让行人，在你犹豫走或不走之间的时候呢，你都会看到驾驶员的微笑，以及你伸出请你先走的手势。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会严格的遵守一交通规则，包括在 homestay 的家里面，每天吃饭前呢，起床后都会给你很温暖的问候，询问你一天的喜怒哀乐。我认为这就是，也许是每个市民积少成多、从小累积被培育的基本素质素养吧。成千上万的人就这么做，才逐渐形成了伦敦这个发展高水准的城市。 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雷雨的备考篇。暑假已经开始，您给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了吗？今年暑假，教育面对面与国内知名体育运动机构联手推出明日新主播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中外教练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尽享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教育面对面将利用自身节目优势，带领同学们到北京电台参观访问，走进直播间、录音间、视频拍摄室、数字音频制作室，让孩子们体验和了解广播节目制作流程。孩子们还能得到电台一线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课程指导，每个孩子还将录制属于自己的声音作品。暑期最后3期活动，请您抓紧时间报名，详细情况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节目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预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及时取得联系。 雷雨作

所以我们就会想，他为什么最终和翻译能够变成一个亲人关系呢？其实最原初的时候他找到的是母爱，可是有母爱，由于翻译的这个特征，使他最终变成了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们想，他这种性格呢，其实源于他原本的家庭的背景，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我需要大家关注到的内容是什么呢？因为在周平身上发生这两件事儿，是雷雨当中最让人感到痛恨的事儿。一个是和后母之间的不伦恋，第二是和自己的妹妹，因为这是同母异父的妹妹，这是有血缘关系的不伦恋。而且呢，我们看他妹妹呢还有了，肚子里还有了孩子。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不伦使得他变成一个畸形的人。就是我们想，在一个家庭当中，他这种生活的角色会是什么样的呢？所以这种特征呢，使他的生活呢就变得非常的苦痛。这种情形使他变成了一个在社会上、道德上、思想上、伦理上无法存在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死亡一定是必然，开枪自杀是必然，不开枪自杀，其他的方式死亡必然，他没得选择，这就是周平。 是不是会在课堂上，我们经常会让学生选择想要成为剧中的哪个人物？男孩子一般都比较喜欢选择周冲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 对对对，这不仅是我觉得。在那个时代之下，直到今天，我觉得周冲这个人物形象呢，俨然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它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它体现的人的美好，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们看呢，曹禺先生说，周冲是这翻造多事的夏天里的一个春梦。既然是梦，那就不是现实。他告诉你，那就是理想。所以周冲这个形象，一定意义上他寄托着曹禺先生对于美好的人生的理想，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回过头去审视多年几十年之前这个作品的时候，周冲俨然让我们叹服。 子凤，你不要为这点小事来忧愁，世界大得很，你应当读书，你就知道世界上有个许多人跟我们一样的忍受着痛苦，慢慢的苦干，以后又得到快乐。 你听，卡了半夜三更还叫。 不，四凤，你不是个平常的女人，你有力量，你能吃苦，我们都还年轻，我们将来一定在这世界上为这人类谋幸福。我恨这不平等的社会，我恨只讲强权的人，我讨厌我的父亲，我们都是被压迫的，我们是一样。 二少爷，你渴了吧？我倒碗水您喝。 不，不要。 不，让我再伺候伺候您。 你不要这样说话，现在的世界是不该存在的。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我的底下人，你是我的姐姐，我的引路人，我们的真世界不在这儿。 你真会说话。 哎，真的，四凤，有时候我就忘了现在，忘了家，忘了你，忘了母亲，并且忘了我自己。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有一只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的，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的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 对了，我同你，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正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虚伪，没有争执，没有不平等，没有，你说好吗？ 就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在周崇这里表现得异常的好，积极热情的生活态度。第二个是他的浪漫，就一个人如果离开了这种浪漫的支撑，我们无法真正意义上抵达我们人生的精神的境界。周崇是有的，他想的生活他不切实际，但是这种不切实际是由年龄造成的，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呢，他这种浪漫的生活的。第三，他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这种思想的表达。那么我们想直到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热情的人，我们是有一个浪漫思想的人，我们能够有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的人，今天他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周冲是这个烦躁多事的夏天里的一个春梦哈。你看，一个春一个夏，这两个时代都不同哈。即使他这个前途非常光明，但是他的这种理想在当时那个社会是不能容的。 对， 所以我们说周冲也是生不逢时吧。 对对对， 好，刚才我们谈了这个周平和周冲哈。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兄弟俩同时爱着一个女人， 对对对， 那就是四凤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曹禺先生在对任何一个人物的描写的过程当中，他都会用一些形容词，但是唯独四凤，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外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描述哈。其实光从这个外形的描述，我们就不用再猜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了，因为很透明很清澈，她就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善良的一个女性哈。而且吸引了两位这个周家的大少爷哈，必定有她独特的魅力吧。 对对对，那么对于这个人物呢，我们关注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它体现着人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善良，这是四凤的一个基本的特征。第二个是他的勤劳，第三个是他的忠诚，第四个是他的孝顺。那么这四个关键词是最为关键的。那么四凤呢，这个人物呢，他缺乏独立，这是这个人物我们必须去关注到的。在他的生活当中，你会看到无论他是对周平也好，还是对他的母亲也罢，对他的父亲也好，我们会看到他缺乏自己，这是四凤的一个先天的不足。但是我们会知道呢，这恰好呢体现了在那个背景之下，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女孩子她的传统思想，这个是没有问题。 第三幕的时候，我记得把这个场景切换到了这个鲁贵的家里。当时周冲过来，然后说要带着这个四凤一起去读书，一起去体会一下美好的生活。其实当时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是我特别希望这个四凤你就跟着周冲走吧，多好啊，去跟他享受教育，去跟他见识外面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但是在当时那样的背景下，他这个人物命运是注定是一个悲剧的。 对对对， 他没有办法挣脱自己。 对对对， 他被多双的手给抓住。 对对对， 就像您说的，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四凤的生命可能就是在为别人而活着。 对，为别人活着。所以他的死呢，其实也是必然。因为我们会看到这四凤在他身上有多双手呀。 是， 他爸爸把他当摇钱树。如果没有了四凤，鲁贵无法生存，他的吃喝嫖赌无法去完成他的生活。那么他的母亲是不放，因为我们觉得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怕四凤走他的路，所以时时要抓着他。我们会看到这个周平呢，也是希望通过他来摆脱翻译对他的束缚。周冲呢，有希望通过他来表达他的爱的理想。所以在他身上有无数双手啊，还就是有形的，还有无形的手啊。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苦痛的艰难的人的。 那么说到这个周冲这个人物，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物了，就是鲁大海。其实这两个人在性格方面都有一股冲劲哈， 对， 和一种向往自由，冲破牢笼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又却截然不同。我们来看看这个鲁大海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形象。 周冲活的是有理想浪漫具有人情味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我们看到他就是看到了生活。 是， 但是鲁大海呢却不是这样，这个人是冰冷的面孔。所以鲁大海，我们说当我们把他定位在一个工人阶级的这样一个代表的时候，所以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特征。所以有一个词儿叫做鲁大海是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存在。没有精神生活有什么？ 物质生活。所以他讲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会看到他要代表工人去维权，他不是追求的一种精神，而是物质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是缺少人应该有的精神，这是他不具有的。所以鲁大海呢，他也活得不是特别的让我们感觉到具有那个时代之下新的人的特征，他不具有。所以我们说在他身上呢有一个特点，叫做具有摧毁般力量的人物，这是曹禺先生给他的说法。 嗯， 所以我们看他希望通过这个人物来改变什么，所谓摧毁当然就是那个制度，那个社会 是 那种黑恶。但是我们会看最终呢，他没有真正意义上担当起这个责任来，他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有意识的去改变。他所有的这些都是在一个简单单纯的思想之下去完成的。所以这个人呢，应该说他写的异常的幼稚，无论他的家庭生活，也无论是在处理他的阶级斗争的策略上，都表现为幼稚。这是鲁大海的一个先天的不足。所以我觉得给这个人物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存在的评价是异常准确的。 如果说周冲啊，周冲这个人他是为美而生，为美而战哈，但是鲁大海他可能是太莽撞了，就像您说的，他没有一个精神生活的存在，可能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只是为了泄愤。 对对对， 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谈到最奸猾狡诈的一个鲁贵的形象了哈。 鲁贵这个人呀，其实在写人的形象的角度，曹禺先生这个人物把握的异常到位。就这个下人是非常难写的，他是生活在特定背景当中的。第一，他在主子面前他是下人，但是你要知道他出去代表的是主子，他又有着主子的那种范儿，所以这个鲁贵很难写。但是曹禺先生写的非常好，就在于他拿捏的这个大家庭的下人的形象把握得非常到位。所以他呢，应该说是一个卑琐狡猾的无赖形象。那么对于这个人物来说呢，我觉得有两个词儿我们不得不去关注。第一个，这个人是一个没有修养的卑鄙可恶的人，这个一定要是这样去定位。第二个，他是个趋业附势唯利是图的人，那么这体现着他对上和对下这种特点身份决定着他。 这个是人物形象的考察，那么其他对于我们这个备考的部分来说，还有哪些知识是需要我们掌握的呢？ 我觉得除了人物形象之外呢，我们不妨呢去关注一下怎么去考的问题。所以我想呢，简单的通过几个题目吧，给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这个也是我们暑假里边，我们因为我们读思考嘛，最后一个环节，李老师也给我们出几道思考题，我们回到家里边细细的这个品味一下，思考一下哈。 对，那么下面我想呢，简单举几个例子，怎么去从考试的角度去完成名著阅读。我举一个题吧，前面我曾经引到过铁本相先生的一句话，这里呢他有过这样一个说法，他说将死的封建统治秩序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已然顽固地守着阵地，致使一个资产阶级女性被逼得发疯了，逼得她发出最愤懑的抗议，起来捣乱这个家庭的圆满秩序，而没有丝毫挑和的余地。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女性，指剧中周朴月的妻子翻译。请你结合全剧，谈谈你是否同意翻译是一个资产阶级女性这一看法。那么这个题目我们知道呢，我想设计它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就人物评价，人物形象的如何去评价，固然我们看有研究者的评价，但是我们从我们阅读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能够真正意义上走进作品，并且从作品当中走出来， 恐怕更多的是借得起我们的评价。那么他认为这个资产阶级女性翻译是一个资产阶级女性，而且这也是作者后来讲他也认为是这样。那么我为什么说你是否是同意这一看法呢？那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作品的评价不能建立在一个维度上，应该有多个角度多个维度。那么如果说我们认为她是一个资产阶级女性，那么我就讲出理由来啊。这个理由必须来源于作品，就是我通过雷雨本身反以她的言行来体现她是一个资产阶级女性。如果我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我就想，你既然不同意，我也得拿出理由，这个理由也要依据什么呢？依据作品本身。所以我们通过作品本身来说明它是还不是，这是我们作答的最根本的内容。所以他强调，第一是读，第二是读后的思，第三个读后我如何建立起我的评价标准来。它一定是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作品的内容，有理有据的表达就可以。 还有哪些是可以给我们举例的呢？ 比如说关于这个作品的主角到底是谁，这个主角呢，曹禺先生自己曾经有过表达，他说雷雨的主角他有三种理解。第一，我的主角是鲁麻，也就是鲁世平。那么我们恐怕一般读过之后很难觉得这主角会是鲁世平啊。但是作者说我的主角是鲁麻，这是作者原话。第二，我这个戏是八仙过海。第二个说我这个总共是八个人物嘛。那么这八个人物他都是主角。这也是作者原话。第三个，我常纳闷，何以我每次写戏总把主要人物漏掉？换句话说，雷雨是没有主角的，他把主要人物漏掉了。说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就是称为雷雨里的一名好汉。这都是作者的看法。那么我们似乎觉得，难道作者真的没有吗？不是，换言之告诉你，这个作品它的意义的丰富性就在于你怎么能够对这个作品做出你自己的解读。这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以我想呢，我把这个摆在这儿之后，那么大家去想一想，你认为雷雨主角是哪一位的呢？既然作者讲了这么多，那么在你读过之后，你觉得这个作品主角应该是哪一位？最关键是什么呢？当你找出这一位是简单的，我说他是鲁大海，那你得说出理由啊。所以最关键的是我们能够有理有据地说他为什么是鲁大海，他为什么是鲁世平，他为什么是鲁贵，这是最可行的。所以我说他是我们文本解读能力的一个考察，它是我们作品主旨把握能力的考察，也是我们语言表达能力考察。同学们发誓是 好。其实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答题的一个答案啊，它始终都离不开我们对于一个文本的吃透， 对， 对于具备的本的了解。 对， 所以说这个暑假不妨我们静下心来，把这几部这个经典的名作都给读一读，参透一下哈。其实又回到我们前两个环节了，一个就是品读，第二个就是思考。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能有所理解，有所感悟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请李老师给我们留两道思考题吧。节目结束之后，让同学们再自己进行一个作答和思考吧。 好，我们更多的呢是通过阅读建立起我们的审美的评价。刚才我说那是两个关于内容的问题。下面我们不妨思考这样问题吧。说有人认为啊，雷雨情节巧合严重，巧合严重，那太多的巧合了啊。充满了偶然性事件，说这些都是偶然性的事件。请你概括剧中的典型性巧合。我说概括典型性巧合，并说说你对此写作技法的认识。这个呢是建立在如何去理解戏剧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一个问题。同学们不妨去想一想。 好。 然后呢，我想还有一个结合我们过去

带着一大群凡人寻找食物，来到了尼罗贾格山下，正巧遇到恶煞神赫都也在这里游玩。于是他对着无辜的凡人狠心地使出了魔法，霎时天昏地暗，冷风嗖嗖，大雪纷飞，泉水结了冰，果树落了叶，花草蔫枯了，年老体弱的人被冻死了。据说从此人间有了冬天。女首领阿乌巴吉想，这样困在洞中只有等死，必须闯出去才有生路。她带着人们走出了山洞，这时正在尼罗贾格山顶上游玩的神人蒙格西听到山下歌声袅袅，循声而来。他走过去，将自己的外衣脱下，轻轻给少女披在身上，并倾诉着自己的爱慕之情。据说这就是女人穿长衣服的来历，羌族妇女至今仍穿长衣。临别时，蒙格西对阿乌巴吉说，姑娘啊，我是天庭火神蒙格西，以后生了孩子叫他来找我取火种吧。阿乌巴吉怀孕十个月后生了一个猴像，并一落地就开口说话的男孩，取名叫然比娃。有一天他对孩子说，儿子啊，你已经长大成人了，这人间太冷，你到天庭找你爸爸给点火种吧。然比娃欣然答应，并踏上了为人类取火的道路。他逢岩攀登，遇水飞过，一直走了9年又9个月，翻过了99道峻岭，飞过了99条大河，斗过了无数野兽，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父亲蒙格西。蒙格西叫然比娃躲在自己的身后，并悄悄走到神火炉前。蒙格西将一把油烛伸入炉中，燃成火把，交给了然比娃。然比娃取火心切，一拿到火把转身就跑，正巧遇到了恶煞神赫都。他一见有人偷火，猛追过来夺火。然比娃也不肯示弱，两个便厮打起来。他打不过然比娃，只得施行魔法，立刻狂风大作，猛向然比娃吹来。火把遇风，烈焰直扑向然比娃，他全身的长毛都燃烧起来。然比娃被火烧得晕死过去，赫都趁机抢走了神火。然比娃虽然被神火烧身，但他那颗赤诚为人类取火的心没有损伤。他心里想起了阿妈的嘱咐，想起了人们殷切的期望，慢慢的苏醒了过来，又转回天城找到爸爸，诉说赫都夺去神火的经过。蒙格西见然比娃惨遭赫都魔法所害，全身被烧得漆黑一团，十分难过。他一面叮嘱孩子细心谨慎，一面取出瓦盆，从神火炉内取出鲜红的火炭，放入盆中，交给了然比娃。然比娃取火心切，端着火盆转身就跑。跑出天城不远，耳听身后沙沙作响，扭头一看，恶煞神赫都又追来了。赫都赶忙上前夺火，两个人又是一场大战。赫都人敌不过然比娃，只得使出魔法。 突然倾盆大雨，汹涌澎湃的洪水把冉比娃卷入浪峰，贺都趁势又夺走了生活瓦盆。冉比娃被水淹晕，飘到一处河滩上，但他那颗赤诚为人类取火的心还没有损伤。在太阳的温暖下，他想起了阿妈的嘱咐，人们殷切期望，慢慢的又苏醒了过来，发现全身被烧焦的黑皮被水一泡，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美丽的小伙子。可是后边还有一条尾巴。冉比娃振作精神，又来到天城，找到爸爸蒙格西，从头到尾又把遭受贺都毒手之事诉说了一遍，请求爸爸再设法送给神火。蒙格西这次想出了一种隐蔽的办法，然后对冉比娃说，孩子啊，我把神火藏在白石里面，这样可以瞒过贺都的眼睛，你到人间用两个白石相碰击，就会有神火出现，用干草和树枝点燃，就会出现熊熊烈火。冉比娃被爸爸的教诲感动，收藏好白石，辞别了爸爸，悄悄来到天城门边。恰巧这时正是关天城的时候，冉比娃心灵腿快，一溜烟跑过城门，只听身后咔嚓一声，两扇城门将他的尾巴给卡掉了。传说从此人类才没有尾巴的。为了早日给人类取回神火，他昼夜兼程，天黑了碰白石照明，肚子饿了采野果充饥，双脚磨得鲜血直流，冉比娃的正气和毅力感动了大地，大地为他缩短了行程。不久他回到了尼罗贾格山下，阿武巴吉含着热泪抚摸着孩子说，等了多久啊，儿子，你到底回来了，取的火呢？冉比娃兴奋地取出白石，两石相碰，发出耀眼的火花。阿武巴吉一看这耀眼的神火，欢乐地惊叫起来，乡亲们闻声都跑了过来，围着冉比娃听其讲述取神火的经过。冉比娃找来一些干草树枝，用白石相碰，碰出火花，点燃干草和树枝，燃起一堆熊熊篝火。这是人类的第一堆火，人们围着火欢乐地跳啊唱啊，据说这就是跳锅庄的起源。从此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来讨火种，火就在人间传开了。有了火，人间才有温暖和光明，才能战胜寒冷和抵御野兽的侵袭。有了火，人类才有熟食而进入文明时代。是白石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所以羌族人民把白石尊为至高无上的神灵而顶礼膜拜。 刚刚是阿坝州茂县凤仪小学高级教师杨巴林的经典诵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杨巴林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冉比娃取火。 在中国西南的岷江上游，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群山怀抱，生活着一支从甲骨文中走来的古老民族， 羌族。在羌族的民间流传着燃比娃取火的神话，是羌族童年期不自觉的艺术创作。它虽不能当作历史来利用，但却因为是羌族原始先民的眼和脑所反映出来的世界，所以我们从中仍可以寻觅到原始思维、原始文化的遗迹，找到人类史前攀登过的那些阶梯。羌族是对火非常崇拜的民族，同华夏其他民族一样，与火有着密不可分的深厚感情，因此他们的艺术灵感也多数来源于火。在刀耕火种的岁月里，只要有火就有生命的存在。羌族的火塘里永远存有烟火，火象征着生命的延续。于是在羌族民间口头文学中就有了燃比娃取火的传说。羌人自从有了火种以来，生命就在火苗的跃动中更加强盛。在生命漫长的岁月里，不管是狩猎归来、烤肉充饥，还是在盛大的祭祀活动，那熊熊的火焰和窜动跳跃的灿烂光芒，都是神在给他的子民暗示着生命的美。远古的火苗诉说着民族的历史，是比敲着羊皮鼓吟唱着燃比娃取火的经典。艺术的精灵在红红的火苗中升腾，在火苗的窜动中，民族得到了升华，民族向心力得到了进一步凝聚。 燃比娃取火是藏缅语民族火起源神话中最具代表性的神话，它通过燃比娃向其父火神蒙格西取火的三次经历，既反映了先民用人的出生来解释火的生成的思维方式，也反映了先民从畏惧火、偶然利用天然火到积极利用天然火，并最终发明人工取火法的用火历程。神话通常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表达历史呢？白石为何受到羌族人民如此的敬畏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神话中的燃比娃浑身长毛，并有一条尾巴。另一部神话叙事长诗《木解珠与窦安珠》说窦安珠是一身长毛有尾巴。在这里，燃比娃、窦安珠都被羌族奉为祖先神，在人类蒙昧时代处处存在。羌族原始先民源于对猴的特殊感情，使得出现了一半动物一半是人的怪异形象。羌族把这些一人一兽的奇特形象当成氏族集团的先祖来崇拜，这已经是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期的产物，也是把人当成真正祖先来崇拜的前奏。燃比娃的怪诞形象表明人类从赞美动物、植物、动植物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审美意识过度。故事中的阿兀巴吉是女性首领，她与居住在喀尔克别山的火神蒙格西配婚，燃比娃从母居，这带有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一般说来，反映母系氏族社会生活的民间文学一般都歌颂女性英雄，比如说炼石补天的女娲。但是燃比娃取火这篇神话却主要夸赞的是蒙格西、燃比娃这两位男性英雄，这说明起源于母权氏族社会繁荣期的神话，在进入父权制氏族社会繁荣期后仍在继续发展。因而这一时期人们传颂的英雄或是神就必然以男性代替女性。 教育面对面，每晚五点半 FM107.3 越聆听越成长。